中聯辦、維穩呢啲字眼咧，香港人都漸漸開始熟悉噶啦。而當國家都用呢種方式辦事，咁國內企業效法就一啲都唔出奇啦。講緊咧一啲煙草行業啊，咁啊俾人發現咧，佢哋係設置咗一啲咩駐京辦、維穩辦，咁係點樣呢？就喺北京嗰度咧設置個辦公室。咁其實咧就招待啲權貴嘅高級會所嚟嘅，入邊咧就唔係 office 啦，當然係有卡拉 OK 啊、麻雀房啊、桑拿咁樣，食啊、住啊、玩啊，一條龍咁嘅服務，海外行宮咁樣啊，效法國家咁嘅做法，係咪愛國情懷嘅一種呢？我係愛國移民顧問 MJ。 嗱，香港嘅聽眾們，你睇咗《戰狼二》未咧？未，你就有問題啦。嗱，喂，點解咁講呢？一大陸傳媒就話啦，喂，《戰狼二》咧喺香港嘅票房暫時都好差下喎。點解呢？係因為盜版猖獗，好多人上網睇咗啊，同埋好多人咧，其實咧已經急不及待喺深圳睇咗啊，所以香港票房咪咁差咯。喂，真係人唔少狗都吠。我係強國新聞者 ，Bucky。 好，歡迎翻嚟呢一集嘅強國 新聞者。喂，睇過咩啊？《戰狼二》 我梗係唔會睇啦。 你有问题咯？ 我谂都冇谂过睇、 啊。点解啊？点解唔睇啊？ 真系冇兴趣。我星期五晚咁啊去饮酒啦，饮完酒都11、12点，我好支持电影嘅。咁我去睇咗泰国嗰套，我都冇谂，即系谂咁 排。印度嗰套定系咩？ 泰国嗰套出猫。 出猫，喂，嗰啲又好睇喎。 系啊，即系我谂排到好后好后。我谂都真系唔会睇呢套，咁我宁愿翻屋企啊！真系。 系啊，其实咧，我头先引言嗰度讲咗啦。依家有大陸嘅傳媒分析，點解《戰狼二》票房差呢？喺香港啦， 喺香港差，我就知道喺內地好好噶嘛。 內地好好，其實喺內即係中國大陸以外嘅地方都係票房好差。咁佢主要講香港啦，嗰篇文章，或者嗰幾篇文章主要講香港啦。咁第一呢就係、是、因為呢即係太多盜版啊，或者啲人基本上上網睇咗，咁你上網睇咗你唔係戲院睇囉。 咁都有人分析啊。 係囉。咁同埋即係另外頭先有提過啦，因為咩囉，因為好多人我心急得滯，我去深圳睇啊。 你有冇認識一個人？ 有啊今日唔喺度嗰個啊。我唔知佢係咪深圳，總之佢喺大陸睇。 佢係咪被睇戲啊？ 我唔知佢係咪即係我真係佢 下次返嚟我真係想買。 你有冇認識一個人唔係深圳睇，係真係上网 download 呢一套戏嚟睇呢？ 我唔知喎、啊。 我真係唔觉有身边嘅人真係有，即係香港人啊，有兴趣去睇呢套。 同埋呢，依家一开始有中国嘅网民呢就闹架我哋香港人啦、 啊。有闹嘢呢，唔睇呢套戏都闹。 因为唔睇呢套戏觉得我哋係点解香港人唔睇呢套《战狼二》呢？因为崇洋卖国喎。你卖国啊。你今日我同各位听众讲，大家记住 MJ 呢个人。即係佢唔认自己中国人，点解佢穿住曼联嘅波衫。曼联系边度嘅地方嘅球队？英国囉。咁咪崇洋囉，咪卖国囉。 哦、OK， 咁我每个人卖国定义唔同啦，系咪啊？咁啊，我知道内地好多人都着住啲唔系内地嘅牌子嘅，大把、啊。 咁我觉得你有问题咯，曼联又 Adidas 有个红魔鬼喺度，咩 Man J 仲写英文嘅咩？ 应该着恒大系嘛？ 佢着恒大，唔一定着恒大，你着嗰啲北京国安嘅 都得，自己着中超啦， 系啦， 可以着国 咩中甲都得嘅。 每个人唔同啦，每个人唔同啦。咁我哋呢一节系讲咩啊？呢一节？ 今集我哋讲中国四大发明。 中国四大发明系咩啊嘛？咩炸药啊？咩指南针啊？ 唔系粥粉面饭咩？ 唔系嘅。我知你谂紧乜嘢。 唔系我哋好认真嘅节目嚟嘅，我哋中国四大发明，我哋强国新闻者系一个认真嘅节目嚟嘅。 除咗中国面饭咩嘢，唔争讲埋出嚟啦，八奇。 咁咧嗱，其实咧嗱，我哋今次讲嘢，想讲系即系中国新中国啊，即系我哋近呢可能十年啦，我哋中国嘅有咩四大发明？ 系 啦，有咩四大发明 ？M J， 你帮我认真啲嚟做节目，好啦，我讲。我太唔认真 ，MJ 呢个节目主持人，系啦，咁咧 边四啊？ 嗱就系、是、啦，其中我谂到一样咧，就系、是、咧电视台认罪 咩啊？唔系啊，你讲啊真嗰四样先啊，又话叫我唔认真啲，我就谂咩谂乜鬼嘢啊？唔系我哋讲，我哋要正经， 我哋讲正经 啊！即系而家系有人咧，讲翻即系唔系就系嗰啲咁旧啦，又唔系我哋嗰啲搞笑嗰啲，咁、哦、你讲翻嗰四样， 搞笑 嗰、啊、四样我哋之前咧都有 好似政治正确咁样唱好过嘅 网购， 系啦系啦，网购 网购 网购，即系香港都多用啊，淘宝啊咁样咧。而家好似好多人喺 office 度，即系除咗翻工之外，其中一个都系讲淘宝噶啦， 网购。 咁啊，仲有一个系呢、這个我都觉得几好用嘅，微信支付，支付就净系一个平台啫，佢意思系移动支付平台啊。 系啦，咁咪即系香港人最熟悉嘅淘宝啦、啊、 吓。唔止， 主要系主要淘宝，即系有其他嘢嘅，有其他嘢嘅，但系即系最出名嘅淘宝。 哦，系啊，香港人最出名淘宝。 系啦， 移动支付香港都开始多嘅，而家最出名嗰个系咩啊？ 微信。 唔系拍住相。 其实呢咪一阵间再讲香港，我哋讲埋另外两 个。大陆嘅 。另外就共享单车啦。 共享单车系啊。 系啦，我哋好多嘢都可以共享。我哋之前都提过啦，第四系高铁。 高铁。 系啦，咁其实呢我哋依所谓中国嘅新个四大发明呢，咁我哋咁样讲出嚟啦。咁但系呢我又会觉得呢，其实呢四样嘢都唔系中国发明。 都唔系中国嘅，系啦，呢、這个呢好多人都咁讲㗎。但呢中国嗰班即刻又扑出嚟啦。你唔好理系边度发明。 你卖国贼。 你是不是中国人？呢句嘢之后咧，佢都会讲嘅。咁喺我哋呢度发扬光大啊嘛，系啦。咁确实啦，你咁样讲，高铁我知喺其他地方都好方便。咁但系喺中国好似系即系特别多又特别劲啊，多钱啊嘛而家。咁譬如网购咁样，淘宝好似都真系劲过好多平台嘅。即系喺而家呢一刻嚟讲啦， 即系尤其是喺香港嚟讲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又或者移动支付，即系你反而微信支付呢啲咧，系喺香港仲未好普及，系啦。咁你共享单车嗰啲咧，我哋用紧都唔系大陆嗰啲大陆公司嘅共享单车。咁、咧，其实咧嗱，咁即系观物论点都好啦，即系中国呢站，我头先我哋提及嗰四样嘢咧，都系会比较叫做系。即 系 比较可以方便到人，又或者讲紧话，其实都某程度上咧，都系一个即系都几好嘅嘢嚟嘅，系啦，即系我哋不嬲外强国。 我哋之前都喺唔同嘅节目嘅之前嗰啲集数都讲过啦，有边样我冇用冇，除咗高铁冇用过，高铁冇用过。 我用过啊， 我系争高铁啫。共享单车我都几中意嘅，我成日幻想地铁站同我屋企或者同公司之间有个共享单车嘅。咁、微信支付就确实系方便啦。譬如我上次帮啲同事一班人俾钱咁样，咁啲同事慢慢俾现金我好烦噶嘛，喺个群组嗰度一次过俾我又方便啦。咁喺大陆真系好多地方唔使攞现金，咁攞个电话就 pay 晒，咁啊收晒咁样啦。咁跟住仲有淘宝就大家都开始系人都识啦吓。 咁咧其实呢啲好方便啦。咁咧啱，其实咧我都想讲一讲，我唔知各位听众咧。嗱，即系大家可能好多啦，未必全部都系啦、都生活喺香港嘅。有冇喺香港用过？即系除咗高铁未起好啦、有冇用过另外嗰三样嘢？即系嘅香港版啊！ 共享單車， 因为我想分享一下咧，即系我近排一啲体验啊，即系我觉得香港都开始多呢啲嘢，因为 共享单车好似我喺西环嗰度都见到有啦。 西环嗰个咧，我想澄清一下啦，香港 唔系、共享单车， 香港共享单车就好得意嘅，咁咧香港嘅共享单车咧通常都系一间叫我唔介意帮佢卖广告啊，叫GoBit Bike 嘅一间公司去营运嘅。咁其实呢佢依家嘅主要服务范围呢都系香港嘅新界区。 係呀係呀。 但系呢嗱 ,MJ 头先话边度见到啊 我喺西环见到，但呢我觉得嗰个未必系 GoBit Bike， 但我觉得嗰个唔系我知你想讲系话佢喺新界攞过嚟。 係呀，好多人系咁，我突然我有时我喺湾仔呢明唔知点解喺个路中心我会见到一架 GoBit Bike 喺度，我唔知点解，我唔知啲人点解会即系喺新界运部单车过嚟咁样，仲系部共享单车，唔系属于佢咁样。 哦 ,ok, 但我觉得如果全香港都有系方便㗎，即系而家 GoBit Bike 佢系唔建议你咁做嘅，系咪咁解？ 唔建议佢主要都系想用翻喺新界区用翻。 系啊系啊系。 咁其实即系我近排其实都有用呢个 GoBit Bike 嘅，因为我本人我住新界咁样啦吓。咁我觉得真系方便嘅。 系。 咁因为其实咧新界啲地方可能同九龙或者港岛有少少唔同咧。新界啲地方系比较大啲，或者即系你就算有地铁站都好咧，都唔系话往往系你地铁喺地铁站隔篱嘅你住嘅地方，可能你住嘅地方，可能你要行到可能行三四个字去地铁站，咁咧。 你搭车呢你又唔想搭咁多车、嗯、又或者、啊、你觉得好似好卡拉又算都唔想搭唔好麻烦咁样。咁、嗯、有嘅高必不你慢慢踩返去呢、 嗯、 我又觉得就真係好方便。 係呀方便啊。我直头幻想过即係可以摆部未唔係单车我想摆部嗰啲滑板车又好、嗯、电动车又好呢喺地铁站点解冇人摆呢、這个共享电动车嘅呢型好多。 因为电动车香港 犯法 啦。 我都估系。咁我有个朋友呢佢住元朗近嚟睇到佢嘅 post 啊唔知点解嗰阵时呢香港未有共享单车嗰阵时呢阿 Win 已经闹过内地嗰啲人㗎啦啊嚟到香港原来都系有啲咁嘅人啊。即系佢话咧好辛苦咁样咧，将嗰、那个唔系好辛苦，即系将嗰啲共享单车咧就踩入去佢嗰个村屋嗰度啦。咁谂住第二日咧就喺村屋嗰度就踩翻出去啦咁样。哇、哦！啲单车俾人掟嗰度河喎。 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即系真系有咁多无聊人咁做嘅。 我觉得冇，我唔知系咪嗰啲竞争对手嚟嘅，即系嗰啲租开单车俾人嘅啫。 O K， 即系抢个生意啊嘛。 系 啊，咁但系咧，我觉得高必跛咧。即系或者即系共享单车样嘢啦，唔讲多次佢公司名，冇收钱。咁咧就喺香港咧，我觉得系尤其是即系新界人嚟讲咧，我觉得系越嚟越多人用，同埋越嚟越好用。因为咧，即系佢嗰个单车嘅数目咧，基本上你踏入呢个新界咧，其实你都唔使愁咧，你系搵唔到，即系你一睇到个 map， 喂，点解咁犀利嘅？喂，点解成个地图都系单车？即系你会见到咧。系即系叫系几方便嘅件事， 系喎咁佢系咪好似都系好似大陆咁样咧？要得装 apps， 跟住又要俾按金。 系啦系啦，要装 apps 俾按金，咁跟住咧，嘟一嘟就可以踩啦。咁踩完之后咧，总之你即系锁翻部车嗰下咧，即系佢有个锁嘅、啊，你一拍落去锁翻部车嗰下咧，佢、啊、就当你踩完呢个路程咁样样，就计你钱咁样样咯。 类近啦，不过我就唔睇好嘅。不过新界可能好啲，因为香港即系啲地窄噶嘛。香港本身俾到單車踩嘅路都唔多，咁啊，但系喺其他地方就未必得啊，但系新界可能得嘅。 系啦，咁咧有另外除咗共享單車以外咧，有另一樣嘢咧，移動支付咧，我網購其實香港都有少少嘅，但系都未夠淘寶嚟。 網購而家興 Facebook 咯，我哋都搞緊啦， 網購網店啦。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各位香港嘅聽眾咧，特別係要支持下網購嘅，咁例如強國生患者啦，都賣緊啲網貼啦， 係啊， 係啦，咁我哋都想向呢個網購業進軍嘅。 而家我哋希望喺2020年之前賣得曬咯。 唔係希望上市，上市咯啊！ 咁都上市，真系香港真系一个充满奇迹嘅地方啊！ 系啊，我哋应该搞紧创业板嘅上市噶啦，咁系啦，咁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啦。咁另外就 网支付， 移动支付咧，即系其实我未必系净系上过移动支付，我系上过一啲所谓咧。一啲即係俾錢啊嘅 app 啊，咁咧香港咧就好多嘅，因為大陸咧就集中曬微信支付度 ，PayPal 啦、繳費零嗰啲啦， 依啲係舊啲噶啦 ，M J 嚟應你落、啊、你落五， 即係我 你落五啊， 大家睇唔到啊，又係要指住我鼻嗰啲咧，即係嗰啲挑人性極高嗰啲咧，真係未摸我塊面嘅啫，你 out 啦 ，you are out， 你落五啊， 唔係你講啲咩繳費咩繳費零啫咩？ 咁你話所有嘅地我谂住讲嘅， 我讲紧微信支付嗰个缴费零。 你讲下其他嘢嘛，咁我咪讲下其他嗰啲咯，缴费零嗰啲咯，仲有咩啊？ 仲有 Android Pay 咯 ，Google Pay 咯， 啊，咪又系呢啲 Apple Pay 咯， 系咪？呢家 Samsung 都出埋 Pay，Samsung Pay 同埋咧有一样嘢咧，我唔知各位听众或者 MJ 你有冇用恒，唔系 sorry， 汇丰出嘅 PayMe PAY， 听过冇用。 因为咧，头先即系大家提及，即系我头先提及过嘅，即系例如讲嘅 Android Pay 啊、Apple Pay 啊、Samsung Pay， 或者头先讲啲缴费零嗰啲咧，嗱，你都系一个俾钱或者 Tap and Go， 即系八达通嗰个咧，即系都系一啲俾钱嘢嚟嘅，即系嘟落去嘅嘢嘅。咁咧，但系咧，微信支付有一个我觉得好方便嘅功能咧， 过数， 同埋咧，即系例如食完饭夹钱嗰个功能咧，依几个咧，据我所嗱有错，大家听众指正我啊，我真系睇唔到啊。都冇嘅，但系咧，汇丰呢个 PayMe 咧， 有啦，系啊 ，PayMe 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啦。咁基本上我近排咧，尤其是近呢一头半个月咧，我同我啲同事食饭咧， 我枕住就系、是，即系例如我哋食完一餐食一餐饭，食咗500蚊，但我哋几个人咁样样。 嗯。 咁以前你都系讲，即系500蚊都唔紧要啊。 嗯。 你512.5嗰啲你先麻烦。 嗯。 咁你就以前咧就可以拎晒，要拎晒啲散银出嚟啊，跟住慢慢数。哎，唔好意思 ，MJ， 哎落去 seven， 我买同乡后胶肠散佢先。 会啊，2.5毫咗噶咋。 我穷啊嘛，冇你咁有钱啊嘛。咁跟住 3蚊咯，叫啲人。 系啊，咁跟住。即系有啲人计到好尽噶嘛，咁、就即系 seven 唱咗佢，跟住我不停拎啲散银出嚟，跟住哎呀我唔要呢个10几蚊，全部你俾晒散银我唔要噶。嗱、通常有啲咩情况？咁但系咧，即系头先我讲微信支付嘅功能啦，或者 PayMe 个功能咧，就系、是、咧基本上咧，你就系用就咁嘅信用卡过数。 简单啲，我都确实希望香港可以好似即系冇用微信支付啦，但系咧可以好似微信支付咁样有一个全香港都通用嘅一个付费过数嘅一个 apps， 大家系一齐共用嘅。 喺依家香港咧就唔同强国，咁仲系打得散嘅， 系竞争紧碎片化，咁啊睇边个赢出嚟啦。 系啦，睇下边个赢到啦。咁但系我觉得开始出现呢啲咁嘅移动支付咧，都系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 好啊，呢啲即系。而家中國所講嘅四大發明啊出咗啦，但係咧我哋之前咧喺咪前咧係講咗，喂，我哋覺得呢啲唔係而家嘅中國四大發明，其實應該有啲嗰啲嘢先係中國嘅四大發明。頭先阿伯其實節目開始 我忍唔住啊，真係啊， 有啲咩係你覺得如果呢四樣都唔係四大發明嘅話，有啲乜嘢係你覺得可以擺入去新四大發明嗰度嘅？ 我頭先我忍唔住喺度講咗樣嘢咧，就係電視台認罪。 你 唔係即係 掛住阿 Win 啊？ 我掛住阿 Win 啊，真係咧，即係大家就嚟喺電視見到佢有機會。 这个我觉得会真系中国的特色嚟嘅喎。 系咯，我真系好少见到其他国啊，北韩好似有。 系咩？我真系唔知。 好似北韩好似有之前嗰个咧，嗰、那个死咗嗰个鬼仔咧，那个美国仔 咧， 佢唔系就系认过罪。 佢会唔会效法中国噶？ 我唔知边个先啦呢啲。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计发明嚟讲，我即系我估系，我都估系中国先嘅呢个。 系啊，同埋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好 amazing 嘅，你好难想象嗰啲大坏蛋咁样咧，突然间可以痛改前非咁样咧，去上到去嗰个电视台嗰度话，哎呀，我以前真系错啊，我系八旗，我以前真系咸湿咁样。好少噶吓， 咪同埋咧，即系我觉得我谂起咧，我好细嗰阵时候，我同屋企人睇粤语长片咧，睇黄飞鸿 啊， 即系我觉得呢啲桥段咧系黄飞鸿嘅电影咧，即系粤语长片版啦、 啊， 即系先会发生嘅，即系去到、那个嗰、那个电影最尾嗰度咧，或者嗰个戏剧最尾嗰度咧，阿石坚咧，即系家人叫饰演嘅家人坚就会跪喺度认错啦。黄师傅，对唔住，系我错，即系系啦，即系基本上你依家我相信你睇战狼又好，我未睇啊，即系或者睇其他都好，你好少会见一个奸个坏蛋最后跪喺度认错。 系， 即系我觉得呢个咧好发人心性，我觉得咧中国我哋强国人咧系将呢个美德发扬光大，即系觉得咧坏人。即系佢心目中嘅坏人，最后系会认错嘅。佢仲要系咧向广大人民谢罪。 系啊， 即系我觉得系好点讲好啊，好好有爱啊成件事。 系、啊，同埋咁样咧，有时会将佢搞混乱嘅，即系所有罪犯咯。我而家咁样讲先啦，当喺监狱入边嘅人咧，我哋之前都做过一啲专访咧，喺监狱入边100个罪犯，未必100个都真系罪有应得噶嘛。有时有啲真系错判噶嘛。有啲人系未必系大家喺呢一刻认为佢系坏人，原嚟之后个法例唔系咁样嘅时候咧，佢唔系坏人嚟嘅，或者政权变更嘅时候已经唔系坏人嚟嘅咯。而家咁样嘅情况咧，有时会令我哋有啲是非不分咧，就系话喂，譬如你而家我将而家喺今日边，譬如话将罗冠聪咁样摆上去，黄之锋咁样摆上去做一个电视嘅直播认罪，然后咧睇完呢两个人认罪啦。跟住咧就桂炳雄林国云咁样摆上去电视认罪，咁我就好容易将呢四个认罪人咧就摆埋一齐咁样，咁我变咗系有时真系分唔到究竟边个真系犯人，边个真系有错，边个真系冇错。其实总之系咪摆亲上去就 系 有错咧？ 你系咪睇嘢太负面咧？即系我觉得系国家俾个机会你出名咯，系啊，即系本身你系你本身可能你系籍籍无名一个人嚟嘅， 系 就系经过炒 Win 入，经过呢个机会系啦，全中国你都识佢， 系 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每一个叫做即系。 演艺工作者嘅梦想嚟嘅。 系，尤其是佢可以玩下咧认罪嘅时候咧，可唔可以好似白两金咁样？可唔可以又银又认罪啊？ 你仲系上央视？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作为一个艺人，可以上到央视嘅新闻？即系睇到全国睇住你系一个荣誉， 全国直播啊嘛， 系咯系咯系咯，未必即系就算唔直播都好啦，你荣耀嚟。 佢仲可以认罪有嘻哈嘻哈添，认罪有嘻哈呀！我系桂炳雄啊，我以前真系心红啊，我真系好穷。然后 喂，我觉得系一个， 然后我嘅犯罪真系唔可以俾人认同。 所以我觉得系一个我哋国家俾我哋嘅一个恩典咯，我只可以咁讲啦。即系我太多我唔讲啦，即系我觉得。凡事唔好太负面，即系我觉得系一个俾大家出名嘅机会。 嗯，唔错唔错。嗱，我哋咧一集已经廿几分钟讲唔晒啦，咁我哋谂下，我哋而家一个咧，我觉得都真系可以成为一个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不如咁啊，大家又留言睇下你哋心目中有冇啲其他你觉得系属于中国嘅四大发明啊？好嘢衰嘢都可以讲噶。 好，下次再见啦。 一定讲衰嘢。好啦，咁我哋下次再讲，可以下次睇下可唔可以讲翻呢个四大发明出嚟啊？好，下次再见。